你好，我是宝玉。我们专栏呢已经完成了项目管理和需求分析这两个模块的学习。这两个模块啊，看起来都和技术没什么关系，但却是项目中至关重要的部分。项目管理呢，贯穿项目始终，需求呢，是项目的源头。希望通过对这两个模块的学习呢，能够加深对项目管理和需求分析知识的理解，能够应用其中的一些方法，帮助你个人能力呢，能更上一层，项目呢，越做越好。这个过程啊，一如既往的收到很多同学的精彩留言，其中有一些呢是提问，有一些呢是针对文章主题自己独到的思考，这些内容呢都是对专栏内容最好的补充，可以加深你对软件工程的理解和学习。因为篇幅和形式限制呢，本篇加餐内容建议你看文稿来学习。好，开始。